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好，回到我们第二节，那 Vincent 呢就有些 case 想跟我们分享的。 可以讲一些不同案例啦。我觉得通常啲身心灵嘅病例最复杂都是 cancer 嗰啲啊，即系每次见 cancer 病人咧，我起码要讲成大半个钟啊，慢慢同佢讲发生咩事。尤其是系心灵嗰部分，因为咧往往癌症病人就系佢自己冇察觉到自己嘅病同个心灵有关 系。 例如好似我最近写一本书啦，其中咧都记载咗一个真系算系疗愈咗自己嘅癌症嘅案例啊。嗰个就唔系我医，其实不过咧我就即系听过佢嘅故仔。咁系一个大概40多岁嘅女士，咁佢曾经咧大概7-8年前啦就患咗肺癌同埋淋巴癌。咁本身都係四期㗎啦，都末期啦，即係嚴重啦。咁佢就即係好快做咗手術啦，咁切除咗肺癌啦。咁淋巴癌呢就後來就做咗化療啦。咁都只不過係去返即係都即係緩和咗。咁但係呢個淋巴癌都仲一直存在嘅。咁佢嗰陣時個周身病係好嚴重㗎，即係周身都唔舒服啊，又屙又嘔啊，肚痛啊，好攰賴賴。咁但係呢個患者啦，當時呢佢決定要盡地一煲，佢就走去即係學啲身心靈嘅課程。 然 之後呢就去幫自己。 死馬當作活馬醫。 佢覺得因為既然我都唔開心啦，都死啦，咁不如搵啲開心嘢玩下啦。佢就即係嗰陣時個課程呢，佢話即係去啲郊區生活啦，好好舒服啊咁樣。順便係療養下。咁然之後嗰個人呢發現咗自己嘅問題。咁佢嗰個女士呢好慘嘅一啲成長環境。佢自細呢係屋企阿爸阿媽成日打佢嘅一個女仔。咁然之後呢佢係好想离家出走嘅，但又走唔到嗰啲嚟嘅。咁然之后咧，跟住佢去到大个，去到咧差唔多20岁嘅时候咧，就谂到一个方法点离家出走，就 系 是但搵个人嫁咗去。 咁然之后咧就好 common 嘅呢啲，我想 话隔篱好似隔篱几间屋嘅有个唔知咩 friend， 咁然之后话啊，你可唔可以做我老公啊？咁样，然之后咧我之后同你离婚嘅。咁佢就真系应承咗去嫁咗。但系嫁完之后啦，咁个老公就即系又唔同佢离婚啦，又然之后又对佢唔好啊，继续重复翻以前嗰啲人生。咁佢好唔开心咯。佢老公亦都有外遇啊，亦都又呃咗佢钱啊，咁好多嘢噶。咁所以佢成个人生系真系好愤怒噶，即系睇翻佢以前啲相咧，个眼神系即系劲嬲噶。咁但系呢个女士佢真系去到上咗啲身心灵课程啦，不断去明白自己嘅问题之后咧，佢去到我见到佢嘅时候，其实已经即系好翻咗好多噶啦，系睇佢个样系即系哇嗰啲简直系靓女啊，即系好似系30多岁嘅靓女，仲翻到云头，白白净净啊，眼神好好啊，啊即系精力充沛啊嗰啲嚟嘅。咁但係其實佢呢就一直都仲係有淋巴癌嘅三期嘅，但係佢已經起碼有6-7年嘅時間㗎啦，都仲係維持呢一個冇轉變到。咁所以其實基本上都叫做我理解就即係叫做好返咗啦。咁但係佢冇大老生存囉咁。對我嚟講好似見到呢啲案例啦，點解佢哇隔咁多年之後佢都冇惡化，佢都能夠可以個人更加健康生活，係真係佢自己願意睇到呢個問題。咁對佢嚟講呢，佢最大嘅問題佢真係個腦係佢好嬲。 怒， 佢真系唔原谅自己，而且呢个嬲怒系一直都好压抑嘅，好揿住自己嘅。咁从中医嚟讲咧，呢啲咁抑压嘅嬲怒咧，就会令到叫肝郁啊，有冇听过呢个 讲法？ 肝气郁结啊，嗰啲叫做，令到你人身体里边啲气血啦就抑压住咗，整个气血唔流通。咁之后咧，你嗰啲咧叫做嗰啲啊，受啲风啊、寒啊、气咧入到身体里边最深层，咁之后先形成呢啲病嘅。咁當然咧，從身體層面解釋，我哋都可以解釋呢個癌症嘅成因係啲咩啦？虛弱啊，受咗啲咩風寒濕熱啊，有淤血啊呢啲。但如果咧從心進一步講啦，自心嘅層面咧，就係佢又唔開心啦，佢有啲抑壓嘅怒氣，甚至係多種情緒撈埋一齊啦，係令到佢裏邊嘅氣血咧鬱滯。咁而呢個先係根本原因喎。嗱，即係咧，可能大家都成日聽好多呢啲案例嘅。我啱啱琴日咧先參加個講座，有個人咧就話：哦，佢爸爸咧食煙嘅，食咗咧30多年咧， 都冇生 cancer， 但佢家姐咧冇食煙嘅，就然之後就一年就生咗 cancer， 即係最近啱發現生 cancer 啦。咁即係好似啲例子咁講，其實身體層面嘅因素影響咧，當然係會有嘅。咁、但係如果你自己本身裏邊啲情緒嘅氣血好好咧，可能嗰個外來環境嘅受傷咧，會比較影響比較細。 即係嗰個抵抗力可能會大啲。係 啦，佢可以自愈嘅作用，自愈 或者自愈嘅能力都會大啲， 就會好啲，係可以抵抗力。 我呢度賣個關子咧，咁就我哋下一集咧就會有位西醫咧，阿盧醫生咧會同我哋一齊咧，同埋 Vincent 一齊咧，就會嚟講一個即係 cancer 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即係又可以喺 Vincent 口中知道咧，中醫層面點樣睇？因為頭先我哋都提到啊，即係中醫層面其實唔係淨係醫治身體，仲有心嘅層面嚇。咁我講少少，因為我近排好多 cancer patient 嚇，咁就其實都見到其實好清楚，甚至乎在我们心理学上面的研究都很清楚看到我们的情绪和我们身体一些炎症其实是很有关系的，还有是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即是会某一些位置会发炎的，甚至乎有个研究指出过就是我们不同的情绪影响我们不同的身体的部位，刚才讲到生怒就会很上半身它会发热的， 是的，很 对，全部上半身发热的，它真的有个 scan 去 detect 它身体的那个热度。 在中医来讲有一个讲法叫做黄豆已经讲的叫做怒则气上， 是吗？ 生的话气就往上走的，怒发冲冠那些呢，是同一件事来的， 是的，是的。跟着呢其实呢我又会见到呢，我覺得身同心兩樣嘢咧，頭先講再加埋神咧，其實真係好係好合一啊，係嘛？即係一個好整全嘅東西。即係飲食當然會影響心神嚇，心神又會影響佢哋飲食嘅方式嚇，唔同嘅種種嚇。我有試過咧，譬如話係有啲嘅client 啦嚇，佢本身咧係對，尤其是對屋企人嚇，對屋企人好極大憤怒嘅。咁而佢對住屋企人嘅極大憤怒，每一次見到佢咧就爆噶啦。而佢長期每當佢諗起最親人嘅時候咧，佢都係好嬲、好嬲、好嬲、好嬲。咁當然佢係帶住一個嘅癌症嚟睇，癌症嘅病人咧幾乎差唔多全部啊嚇都有呢個情緒問題嘅嚇，即係第一佢要面對佢嘅生死啦嚇。佢要不同的治療啦，咁好少係冇情緒問題，起碼喺研究入邊見到嘅都係。咁所以其實係佢嚟到我嗰度咧，本身就係為咗醫治情緒問題，但又發現佢個情緒問題咧，嗰個根源嘅存在咧，又同佢個癌症即係中間產生嘅情緒咧，又息息相關。咁啊，好有趣喎！呢個位，咁就對應翻頭先阿 Vincent 你所講咧，就係、是、你嗰個案例就係、是、啊，佢都係嬲怒。然後入面的東西就不通了，跟住又可能呢度加埋嗰度，就變咗個癌症就會出咗嚟啦。咁樣 如果係即係從嗰啲所謂身心靈醫學嗰啲觀點啦，咁就係、是每一個病都仲有一啲心理心靈層面嘅因素嘅。所謂心靈層面咧，即係人生嘅意思啊，我哋自己嘅心嘅一啲諗法啦。咁例如嗰個癌症咧，嗰、那個所謂身心靈醫學觀點咧，好簡單嘅啫，就話其實嗰個人心底嗰個潛意識裏邊係想死啊。 哎、 真係想死， 完全同意。 當然你問嗰啲癌症病人，你其實你想唔想活落去啊？佢梗係會話：我想活落去啦，想翻好翻啦。但係咁，其實佢心底裏邊其實都想死嘅。所以人可以有兩面嘅，可以好多面添嘅。咁即係因為佢呢個咁諗法，令到其實佢好想放棄，或者咁講呢個諗法咧，係一個好鬱結嘅諗法嚟嘅。即係又想死又唔想死。咁但係佢 或者我會可以簡單有一個試過。這個是對應到的，因為我做心理嘛。其實呢有一些呢他都說其實我沒有想過要自殺，我沒有想過要死，但是呢你翻到他整個人生出來呢，他是生不如死， 就 是成日，所以內在的狀況來講都跟死亡 很接近。 即每一種病都總會引到這些意義，通常呢怎樣去找這些叫做身心靈醫學層面的意義呢？你看那個病它會令到你得到什麼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它令到你人生做不到某些事，那個就是你那個病的成因來的。即例如前一陣子醫治一個病人，他突然間一感冒之後就耳聾了，其中一邊耳朵聽不到東西，咁然之後咧，醫咗好耐，咁佢啲感冒啊，佢樣都好晒啦。但佢依家聽唔到嘢都係。 係。佢成日聽好多唔好嘅嘢啊嘛。 係啊，後來就慢慢同佢溝通咗好耐啦。咁就發覺嗰個人咧，係因為佢其實係真係唔想聽到某啲嘢。 係。咁咩叫聽到嗰啲咧？因 為其實嗰個人咧，佢係一啲即係好關心社會嘅人嚟嘅。咁、但係其實佢係對香港嗰啲政治環境啊、社會問題啊，佢好唔開心嘅。佢成日會寫文章啊，去評論呢啲時事嘅政策啊，但係佢覺得好無力啊。咁佢不斷去聽到呢啲嘢，不斷去寫文章，搞到佢好辛苦啊。其實佢又好想唔知呢啲事嘅，咁但係佢又冇辦法。咁所以咧，我會理解成真係佢最想係就係唔。 即是听不到咯，咁听不到咪六根清净咯，系咪先？咁你咪安心咯。 所以身体嘅状况会出嚟。我有个 case 系咁嘅，皮肤癌。皮肤癌，咁皮肤癌会点咧？会全身有唔同嘅黑点噶嘛？系咪吓？咁探究到佢嘅心理嘅状况就系咧，佢曾经其实佢有段感情啦吓，一路折磨住佢好多年嘅，而佢觉得呢一段感情系佢人生之中嘅污点。咁而佢持续地都系有呢种感觉嘅时候咧，身体就好似会出现一啲嘅反应吓，然之后展现到佢呢一个嘅状况出咗嚟咁样咯吓。 系啊，冇错啊，好似头先嗰个听唔到嘅嘢嗰个男仔咁啦，咁咧我就即系同佢倾完之后啦，我又问佢啦，咁你啊，咁其实你觉得你最理想嘅生活系点咧？佢又话哦，我想财务自由。咁我问佢，咁你几时可以做到啊？咁样，佢都系大概四十岁到嘅男仔啫。跟住佢话咧，哦，如果我而家咧能够搬去台湾生活咧。咁我就可以財務自由噶啦，已經係。跟住我問，咁點解你唔快啲去啊？咁樣。 咁佢做乜嘢喺度？ 佢真係聽我咁講完之後咧，佢真係冇幾耐，佢真係決定要去嗰邊生活咯。 哦。 咁然之後佢自己成個人都真係輕鬆咗。 係。 我想講另一件事嘅，因為佢咧後來分享過一個好有趣嘅心態，就係佢當佢決定咗真係要移民去嗰邊嘅時候咧，佢同樣睇翻香港嘅一啲問題啦。 係。 佢後來佢放鬆咗， 即係覺得可以放開啲啊。 佢未去 離開呢個環境， 但係佢自己覺得佢抽離咗。 是 所以其實佢係即刻已經做一個，已經有所謂療愈咗啦。 係啦， 即係其實佢一個人咧，佢能唔能夠，可能個環境未轉變嘅，但係佢個心境轉變咗一啲咧，佢對佢嗰個健康啊、病情都會有幫助啊。係 啊，呢、這個又完全同意喎、啊、嚇，即係depends on 你可以去到有幾深層嘅轉化啦。譬如話你到我哋嗰度嗰陣時咧，就真係同你深層療愈嘅，即係針對嗰件事件點樣轉化你嗰啲嘅情緒。咁但係唔係個個都做到噶嘛，即係亦都唔係個個都會去見心理噶嘛，係又唔係個個見心理都會幫你搞個 cancer。所以呢就即去到不同的层面的时候，可能心态上面的转变呢，刚才听 Mason 所说已经对个健康有一个疗愈的作用出来。 是的，即很多这些案例的，例如可能 很简单的，很多人来看那些腰酸背痛那些啦，逢下腰痛呢，中医来讲都是觉得是肾虚那些有关系的。但是中医又觉得肾虚是跟一个人有恐惧有关系的，就又叫恐伤肾的讲法嘛。亦都有講法咧，就恐懼咧會令到啲氣往下沉嘅，咁啊你啲氣血咧就下邊會唔夠咁樣嘅，會係。咁而呢一個腰酸背痛嘅問題咧，特別係腰啊，因為咧腰係一個支撐人嘅地方啦。咁所以咧，通常喺身心靈嘅醫學角度啦，會覺得係代表你個人咧叫撐唔住啊，即係一句説話， 撐唔住， 頂唔住啦，我人撐唔住啦，撐唔住咧可以腰痛啦，甚至腳痛啦。所以逢係腰酸背痛啲人啦，反映佢人生裏邊真係有一啲大嘅困難。是你都撐不住的。咁從呢個角度講，其實真係一啲基本心理意義咯。因為例如你病咗，咁你咪可以脱離個社會責任，你咪可以休息，可以請假咯，可以 係。係啊， 係啊。但如果你真係想好翻個病嘅，咁你真係要明白，哦，其實係你逃避緊啲嘢咯，或者你真係撐唔住，要好好地轉變個人生咯。 係。 所以呢啲病人咧，通常我首先都會同佢講話，你可唔可以休息下，放幾日假，或者可唔可以辭工啊，可唔可以轉變你環境啊，即係咁先真係會好翻到咯，會係。 唉，系咁，其实都系嘅，即系个感觉上面，即系医生好似劝你休息系嘛，但系其实咧都系帮紧你去点样去可以更加正面咁样处理到你个人生，有时力量系重要咯。 系啊，我感觉香港好多人好变态嘅，即系咧，即系好惨咯，系因为咧，例如可能感冒啊，哦，我问你，需唔需要开两日病假纸俾你啊？而家反而我要主动问佢攞病假，跟住佢话唔得啊，开俾我都请唔到假，即系都系都要做。 我好好中意喎呢啲，你俾病假錢，我不知幾開心。以前打工嗰陣， 即叫你放假休息一下，其實最好嘅療愈啦，你都做唔到。咁代表其實佢都真係好辛苦咯。咁其實你轉唔轉邊個環境，你梗係病落去啦，係咪先？咁呢啲係即係幾難醫嘅問題嚟嘅。如果佢唔發現個病係同佢嘅情緒思想有關係嘅， 咁你點樣同佢表達呢一樣嘢咧？即係譬如話你啲病人嚟到嘅，佢都係 suppose 睇病嘅啫嘛。嚇，你點樣可以好？你好難咁樣成套解釋曬俾佢聽嘅身心。 所以我哋 係 會即係滲咗啲所謂情治療法落去嘅，即係咧，例如頭先舉啲例子啊，有啲好常見嘅例子咧係有啲人可能係三高，高血脂、高血壓，可能係或者佢心臟病等等啦，咁可能佢個病情咧係由於飲食導致嘅，例如佢食肉太多，食啲唔健康垃圾嘢，咁我通常會建議佢話，你不如試下寫清淡啲啦，例如試下短期食素啊，食三星期啊，試下食啲唔好咁精製嘅嘢啊，食啲粗糧啊等等。通常嗰啲人咧就話：哇，你要我食素啊，要我唔食呢啲啊，哇，好辛苦嘅喎，即係寧願死咗去算啦。咁但係即係通常呢啲人咧，呢啲咧中醫嚟講叫做過喜啊。 即係情志嚟講啦，叫做七情啊嘛，怒喜思悲憂恐驚，呢啲人咧叫做沾沾自喜，明唔明咩意思啊？即係佢唔覺得自己有問題。 哦，唔接受自己， 覺得自己有問題，佢覺得自己咁飲食生活咪好健康咯，咁即係正常噶嘛。所以你同佢咁講，如果你改變，佢唔覺得有問題。即係呢啲人咧，即係傳統嚟講，真係即係佢個情緒就係太過囂張咯、高傲咯、自大等等啦。面對呢啲人咧，喺《黃帝內經》咧就會講一個講法嘅，叫做恐性喜嘅。恐性喜咧意思係水咧就克火，恐懼係水嘅情志，喜係火嘅情志咁講嘅。咁啊，水克制火，咁即係可以用恐懼咧去制勝佢呢一個喜悦。 咁即係點啊？ 個方法咧即係 懟只曱甴喺佢前邊。 咁當然如果即係恐嚇佢，咁啊即係冇啊。通常呢啲病人其實好多醫生都識噶啦， 即係你就嚇佢嘅。 我俾佢知，哇！你唔醫呢個病，其實可能都冇乜嘢，死咗冇乜事啊，但係死一身散啊，可能你之後會哇中風啊，中風攤咗喺度好辛苦噶喎，想食都食唔到啊。即係可能係你 即係要嚇嚇佢先。 有啲病真係需要恐嚇佢噶，要即係唔同病人有唔同嘅對應嘅情志去做嘅。 哦，幾好啊呢、這個。 咁即係你要。你真的要令到他真的醒覺咧，你要去強調某一方面的嘢，佢先醒到咯。 咁係。誒，可唔可以再講多啲嗱？恐性喜咧，即係我哋可以用，即係等我學下。譬如我做心理咁樣，我見到有個 case 喺度，佢又沾沾自喜，又好中意食肉嘅，咁我嚇一嚇佢咁可以。 冇錯嘅，係中醫嚟講係有五大類嘅方法啦，因為五行啊嘛。咁例如咧，個人咧好多思慮嘅，好多嘢諗，好擔心嗰啲啦。咁呢咧就要用怒去克制佢嘅，怒性思咁講嘅。 點樣為之用怒咧？即係激發佢嘅憤怒。 咁怒咧，係激發佢憤怒。憤怒，或者是用醫生的憤怒去激發他的憤怒，即意思咧，可能個醫生真係鬧佢，係啦。通常咧，有啲病人咧係中意俾人鬧嘅，係呢類病人中意俾人鬧嘅。你鬧完佢覺得哦醒曬，之後一天光曬，覺得啊個醫生對我好好，即係有啲病人係適合俾人鬧。 你知唔知道我哋做心理治療做輔導，長期都係。系啊， 系啊，要好温柔噶嘛，先系啊，唔可以话噶嘛。 真系辛苦你啦，咁样噶嘛。 我又觉得咧，怒又唔一定只系闹人嘅，怒可以只系即系好果敢，好勇敢，好果断呢样意思。即系意思系，例如我好清晰同你讲，你呢啲担心系多余嘅，你根本冇呢个问题，唔需要再问呢样嘢啦。咁，例如有阵时候有啲病人咧，一嚟到好担心嗰啲咧，会疯狂问我问题噶，可唔可以食呢样嘢啊？可唔可以冲凉啊？可唔可以点？乜都问啦。通常咧，我直头会唔答佢话，你呢啲问题系唔需要问嘅。不是核心问题，我们不答了，答低啲嘢，即系你要引导翻佢嗰样嘢咯。咁呢种都算是怒性思嘅一种嚟嘅。 怒性思吓 ，OK。 有唔同嘅方法啦。咁例如咧，如果嗰个人有恐惧嘅啦，即 系 好惊，例如头先话好多癌症病人啦，一知道自己癌症，哇，世界末日啦，我就死啦。咁嗰啲病人咧。就要用思性恐嘅， 思性恐要去谂下嘢， 要谂系啦，即系佢咧要谂清楚，因为恐惧咧可以讲系嚟自于无知啊，即系因为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就会好惊啊嘛，哦怕黑，我唔知道里边啲咩，咪惊咯。 嗯， 你帮佢谂清谂楚，同你讲哦，你有癌症，其实咧只要你咁做，可以改变生活，可以改变饮食，哦可以咧做啲咩运动，可以咧点样调整个情志，其实呢个病系同咩关系嘅？哦，佢明晒啦，哦佢就觉得有救咯。 哦， 佢完唔清楚，佢掌握唔到呢个病点搞咧，佢就会好惊咯，会系。 嗯， 所以即系唔同嘅情志，真系用唔同方法啦，系。 嗯 嗯。头先讲咩？怒喜思悲啊，如果悲伤啦， 系。 嗯，如果一个人悲伤咧，哦好惨啊，嗰啲咧就会讲话系喜性悲嘅。 喜性悲。 即系开心咯，呢好简单啦，系咪先？即系有个人好惨啊，可能你同佢讲一啲好正面、好乐观嘅嘢啦。 系。 例如可能系试过有一啲啱啱流产咗嘅妇女啦。咁你可能要同佢講話，哦，其實即係離開咗你，可能對你好多幫助嘅喎，可能你身體咧咁落去都唔好啊，咁咪令到身體好啲咯，可能係，或者可能嗰個小朋友之後都身體好弱嘅喎，哦，如果咁樣佢生出嚟，你會生活一世嘅喎，或者可能係咁，其實咁係一個祝福嚟嘅咧，希望你明白某啲嘢咧，你都明白呢件事係有個正面價值嘅，咁佢就會能夠接受呢件事咯，係。 哦，仲有咧，仲有一個係乜嘢？ 怒喜思悲恐係咪啊？頭先。讲完啦，咪 怒 嬲啊！有咩克制怒啦？系怒咧就系、是、用悲胜怒咁样嘅。 哦， 悲伤可以胜过怒气。咁、所以悲伤咧，即系当然你无啦，可能有人喊啦。有啲病人咧好嬲噶，即系一嚟到嗰啲咧就系、是、哦，一定医好我病啊。或者系我已经睇好医生都唔好啊。 系嘛 ？哇、即系我都好容易有脾气啦，嬲嗰啲啦。咁咧通常悲伤咧，我觉得系两个理解嘅。最用一啲普通生活層面嘅悲傷咧，我會理解成為一種同理心，或者係憐憫心，或者叫慈悲心。 係慈悲心嚇。 即係去感受人哋嘅痛苦。 嗯、 例如係咧，佢去感受一下，例如你嬲嗰個人，你要諗下啊，其實嗰個人都好慘嘅喎。 可能佢死蠢啊，或者佢环境所逼啊，或者其实佢都做唔到自己某啲嘢啊咁。嗱，理解人哋嘅悲伤咧，可能自己都已经柔和咗噶啦，好多时候都会能够原谅人哋。但更加直接咧，就系对自己有怜悯啊。 嗯， 对自己有一个悲伤慈悲心的感觉。咁我意思咧系，哦，嗱，而家你病咗啦，你仲嬲自己何必呢？点解你唔去转变下自己，对自己好啲，令到啲开心啲咧？点解你咁样仲喺度咁揸住唔放咧？你当佢肯觉得，其实我自己都好死蠢，好惨，佢个心就会软化落嚟咯，会系。 系 呢啲嘅方法啦，其实我哋都。是成日都用緊嘅，我點講啦？喺傳統中醫上都成日有呢啲嘅方法嘅情治療法嘅醫案記載嘅。咁以前嗰啲係好誇張嘅，即係例如個醫生真係鬧鬼佢啊，或者係講個大話呃個病人啊，等佢勾起個情緒啊。咁但係其實每一日嘅溝通過程。都算是已經用不自覺地用緊呢啲方法啦，已經係。 哦，咁幾好喎！其實咧，我又覺得都幾心理學嘅喎，呢啲都嚇。不過我又頭先我一路對應嘅時候咧，的而且確係嘅。對住一個驚恐嘅，即係好多嘢驚嘅一個客人嘅時候咧，你同佢講什麼悲傷啊，或者叫佢去理解咧，唔容易嘅嚇。你係有啲嘢啊，你。剛才他提到就話，不如叫他想下嘢啊咁樣啊，可能又真係相對嚟講，佢會容易啲個注意力去咗嗰一度咯 嚇。係嘅，冇錯，因為咧喺中醫嚟講咧，當你一諗嘢嘅時候啦，就話嗰個心神啦，就即刻會收埋嘅。会收埋，即系会你用到呢个神，诶谂要用个神啊嘛，咁呢个神就会能够调摄翻翻嚟，摄翻住，咁然之后呢个神先开始有个动力去帮你医病，咁所以真系有一个咁样嘅原理嘅。咁而呢一个系中医里边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因为咧所谓情志嘅疗法或者情志呢个部分啦，系分两大类嘅，情同志，情就系讲紧情感。喜怒哀乐嗰啲系情感啦、情绪啦，咁而智咧系指紧思想啊嘛， 系啊系啊， 而思想嘅导致嘅病系中医里边最独特色嘅一个范畴，因为咧，中医系面对人嘅医学啦，而会觉得唯独人系有呢一个所谓嘅 思想， 人系理性动物啊嘛，人有理性啊嘛系，咁而理性呢样嘢咧，佢可以帮人发挥到神嘅作用，但系思想咧亦都好容易令到人嘅神咧发挥唔到佢作用。是两样 嘢。是啊是啊是啊。 因为你想得多之后啦，你就会接连不到自己的真正的心，想太多。是 啊是啊是啊。 总之来讲，因为想太多呢又会导致气血不通，不通的神又流通不到这样。所以呢怎样真正懂得思想， 懂 得想东西的人就会健康。你能够善用你的思考，善用思考包括善用不思考。 Okay, 有些时候要想 的。有些缘啊，这个位置善用思考包括善用不思考。 是的，因为呢中 医觉得即是你吃饭但要小心吃饭。 你想东西就会气血不通嘛。但是你的人不应该成日想东西嘛。应该很多时候是所谓叫做恬淡虚无。好愉悦好轻松个心要好空的。那个人才会健康咯。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很难健康呢，可能因为太多。 太多資訊係嘛？ 係咯，頭腦太充斥太多嘅思想，好少俾自己停落嚟啦，係。甚至覺得一唔諗嘢就唔啱啊！人應該要不斷諗嘢。我都發覺我係咁樣嘅。我前嗰排去台灣上咗個課程咧，有一個下晝嘅課程咧，個課程稱之為無所事事啊！ 無所事事。 咁咧，我一個下晝大概三四個鐘咧，就坐喺度冇嘢做咯。佢話叫你嗱，你又唔可以打坐，你又唔可以刻意做某啲練習功夫，你只可坐喺度望下風景啊咁樣咯。又不可以特別諗嘢，諗少少又 OK 咁樣嘅。咁坐咗一個下晝之後咧，開頭又覺得好悶，嘥曬時間啊。但係大概去到三四個鐘之後咧，就開始欣賞到哇個天好靚啊，哇啲樹木好靚啊，雀仔聲好好啊，哇啲日落光輝好好啊。我覺得成個世界萬事。 但係你要去到三四個鐘之後先至開始感覺得到。 係啊，我開始感覺到哇，原來我做人起碼呢十幾廿年咧，都開始冇試過俾自己停落嚟。 哦。 都慣咗任何時候都諗緊嘢。嗯，一安靜啦，例如我去旅行安靜，你又會感受一個環境，同時應該諗下啊，係咪應該有啲咩做好啲咧？ 係 人生有冇啲咩可以更加快速啲做咧？有冇啲咩未完成咧？成日諗咯，即係平時有排山倒海嘅工作啦，所以硬係都唔會停落嚟。但就好發覺到真係一個養生係應該要俾自己真係停落嚟嘅， 係 呢個先係翻翻我哋自己嗰個心神，俾佢好好休息咯，可以係。 同埋咧有一種，譬如話係我做心理方面啦，其實咧我發覺咧人係咁嘅，當你越忙咧或者太多嘢充斥嘅時候咧，你冇辦法仔細分辨你個情緒係啲乜嘢。 嗯。 因為咧，譬如話有時我哋內在嘅驚咁樣樣啦嚇，譬如有啲客人佢會驚同老婆講某句説話，或者驚同阿媽講某句説話。 话嘅，其实系连结咗系佢以前同个阿妈讲某一啲嘅说话嘅时候咧，阿妈就打咗佢一镬好劲吓。但系其实咧，佢系担心啊，如果我同阿妈讲嘢，阿妈就会打我啦嘛。吓，再仔细啲嘅去分佢个情绪咧系啲咩咧？如果我同阿妈讲钱咧，阿妈就会打我啦。OK， 咁其实咧，再当我哋楞到落去佢个根源个情绪嗰度咧，其实系因为当阿妈。当你令到阿妈好担心吓，嗰下你同佢讲钱嘅时候咧吓，阿妈先打你嘅啫吓。咁所以其实咧，让嗰个情绪分辨得够精细嗰阵时咧，我哋就好多我哋平时做唔到嘅嘢，一啲头先所讲可能气郁，我唔知关唔关事啦。嗰啲障碍，嗰啲气血不通啊，或者系唔同身体因为啲情绪而生嘅一啲嘅状况咧，就会通咗啦。 系冇错 吓。咁所以其实而怎样让自己定下来去探究内在刚才所讲的心神的位置呢，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自我疗愈的一种方式。 是啊，没错。所以中医很着重这些养生方法的。 是 的，就是应该要点令到自己依心神的话，一定要点令到自己放松下来啊，平静的内心啊，那你才会达到个情志啦，你才会处理它啦，再而甚至穿透入去到神的层次啦，知道自己真心想做些什么那些。 是啊，好啊，那来到最后我Vincent， 我哋都有要续攻读呢个环节，不过短啲咁解啫。咁Vincent 有带咗本咩书俾我哋啊？ 今日带一本书咧，叫做《觉醒的力量》， 好厚嘅呢本书。 我觉得哇，好厚嘅书嚟嘅，我都未睇晒，我睇大本啦，而家系。咁咧，呢本书系一本好值得推荐嘅身心灵嘅著作。咁因为咧，其实身心灵嘅书系有好多好多啦， 好多系。 咁每一本都讲唔同嘅范畴，而呢一本咧，我觉得系算系一种好似百科全书咁阵嘅，一次过即系将好多身心灵嘅著作嘅内容串通埋一齐嘅。所以睇一本啦，里面咧系引咗好多唔同嘅著作嘅核心内容，俾你对成个身心灵界嘅资讯啦，有一个全观先啦，系。咁而因为我曾经咧去台湾认识过呢本书嘅作者，咁佢咧个名叫做圣塔达马老师咁样嘅。咁而呢个老师我真系见过佢，我觉得佢本身真系一个系真系好高层次啊，嗰啲开悟嗰啲智者嚟嘅系。咁系啦，有佢张相啦。咁咧， 系啊，有佢张相。 佢咧。呢、這個老師咧，我見到佢真係覺得佢都真係哇好高層次，所以我都真係覺得啊，去上佢啲課程啊，咁嗰啲本書嘅內容咧都真係好好咯，係。咁而佢裏邊咧，其實真係咧，唔止係佢自己嘅觀點嚟嘅，佢都亦都真係引咗國家嘅講法，然之後會睇到其實各種身心靈嘅知識係互相串連嘅，係一個整體嚟嘅，就唔係全部分開。我覺得呢樣對於學習身心靈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好多身心靈界嘅朋友啦，參加課程咧都係哦呢、這個參加下，嗰、那個參加下，然之後好散嘅會係。 係啊係啊。 咁對我嚟講，呢一個本書咧，幫我好似串通曬啲嘢啊，一次明白曬哦，原來嗰個就係咁嘅意思，嗰幾樣嘢互相係關係嘅。因為咧，其實特別係講到心靈層次嘅嘢咧，好多時候好虛幻嘅感覺。其實因為咧，唔同嘅國家、唔同嘅語言文化咧，用唔同嘅語言去講呢件事。 係啊係啊。 只要你明白哦，其實。都是讲同一样嘢嘅，咁你一时间就发觉通晒噶啦，会系。咁我谂呢本书有呢个好处，帮到你。 呢个就帮咗你连中医嗰度都通埋啊。 都可以咁讲噶，即系咧系呢本书令到我知道，哦，原来中医嗰个思想咧，本身其实系就系形容紧呢个宇宙嘅万物嘅世界嘅。我而家都越嚟越相信，例如中医啦，哇，以前啲医者点建立呢啲知识出嚟咧，都系因为嗰啲人佢嘅境界好高，佢好能够明白呢个天地，之后佢就能够写到啲嘢出嚟啦，系。咁我谂呢个作者咧，佢有个好。那個地方是因為真的他是一個台灣土生土長的人，而很多時候我們經常覺得那些大師呢都是外國人來的，所以他能夠用到我們即中文一個我們熟悉的語言去表達這些事，所以我推薦給大家是、 啊、都挺好的。我立一立呢，我就不知道是我潛意識的機制或者這個身心靈機制的一個的牽動呢，就我一揭就通常都揭到一些心理的東西。他講核心信念啦，會講 Freud 的防禦機制啦，跟住他這裡挺好，他說釋放潛意識印記和情緒毒素、就是講我們潛意識裡面一些呢、就是、種下了下來的，首先我們會是一些信念裡面或者一些創傷諸如此類等等的東西，又有恐懼、悲苦不同的情緒在，所以其實又會見得到他內在 唔係完全話係靈性嘅嘅嘢嚟嘅。 冇錯，係佢其實好着重係即係所謂靈性科學嘅，因為佢哋用好多科學資訊係幫人哋入門嘅。因為咧好多人就覺得啊，身心靈就係嗰啲好威威嚇嚇嘅嘢啊，大家唔知道點樣接入門啊。而呢本書佢引用咗非常多嘅科學知識啊、數據啊，去俾大家知道啊，其實呢樣嘢而家都好多人做咗研究嘅、 嗯。 只不過我哋未必知道啲咁前衞嘅知識咁啦， 係。係，我好中意佢後邊呢個咧，看見就係一個覺醒啊。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都係啊，可以翻去又睇一睇呢本書啦嚇。即係如果大家想在一个身心灵层面或者有一个比较宏观一点或者是整全一点的认识的话，这本书都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的。那么大家训练一下自己看见自己的能力。那么今天到这里，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练心术 Psychology 这只字呢，其实是出自于心理学大师荣格。简单来讲，人的成长就好像古代的炼金术士一样，如将身心灵不同范畴去提炼，才可以成为最真实最美丽的自己。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和大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社会学、身心灵不同范畴的专业理论和科学实证，和大家一起成长、修行、修心，活出真正的人生。我是安静，诚斋练心术，逢星期日12点到下午1:30。